黑狗最近见了一个叫陈哥的人，说是要谈什么买卖。 被郭林这么一抢白，乔家脸色也不太好看。他站起身走到床边，下意识拉上窗帘。 哪儿的人？ 口音像是南方人，具体我也不知道。 黑狗说的买卖是指毒品吗？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，他是我老大，不用什么事儿都跟我汇报。我只知道他之前安排我过去取货，也提了要验的事儿，估计是粉吧。不然就他那疑神疑鬼的劲头，也不会找人去。 你之前去惹黑二，是为了把这个黑锅推给他吗？ 什么叫我去惹他？就我们俩之间那点事儿，早晚都完不了，不是这次也是下次。除非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沾黑狗的边了，不然黑二总归要找我麻烦的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这次让他称心如意，大家都省得麻烦。 郭林当然也明白，也没再吭声，一边抽烟一边盘算着。乔家沉着一张脸靠在窗户边上，很想一脚把郭林踹出去，又可惜没有那么大的脚。 果然人不能做错事儿。我这么多年坚持不碰这些会闹大的活，就是因为不想掺和。那次是为了乔简的学费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结果就偏偏撞上郭林这个该死的警察，如今搞得麻烦的要死，甩也甩不掉。操！ 也只有脏话能表达目前乔家的心情了。郭林明知道这句是骂自己的，但是没接茬。他想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 交易地点你知道吗？” 这种事儿都是临头才通知，你第一天做警察。 乔家就是忍不住想去戳郭林，他对这个警察是无条件恶心原则，只要能恶心到郭林，哪怕不讨好他都愿意做。 那个陈哥以你所见是多大的买家？ 我要是连这个都知道，我他妈就给人看相去了，还用坐在这儿被你审啊？ 我要这一次交易的时间和地点。 这次轮到乔家不说话了，他先是瞪了郭林一眼，然后回过头继续看着窗外不吭声。郭林抬起头：“ 乔家， 你想要就要啊，我还想要做世界首富呢，可能吗？你以为这地球是绕着你转的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？” 没人愿意被这么逼着干活，尤其还是这种随时可能落个死无全尸的糟心事儿。乔家的心情很恶劣，他狠狠地把手上的烟掐灭，然后去厨房找啤酒，头都懒得回。 行了，说完你就可以滚了。 面对乔家的各种不客气，沙发上的警察始终没有发火。他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：“ 乔家，我曾经说过，只要你一天还是我的线人，我就不会放着你不管。” 郭林的语气并没有多重，但是冷冷淡淡，透着一股压迫感。 可是如果说你让我失望，那我真的会让你后悔认识我。 黑狗不是善男信女，他郭林同样也不是乔家能随便打发的对象。帮人换换锁，找找猫，抓抓小偷，那都是派出所的事儿。他是缉毒组的，每天打交道的没有一个是好说话的。谁都知道毒品是要命的东西，敢碰的人是不要命，他们这些管的一样是不要命的。乔家直到关门声传到耳朵里都没动一下，维持着弯腰拿啤酒的动作，却始终没有伸出手。过了半天，他才猛力地甩上冰箱门，背过身靠在冰箱上，少见的叹口气：“ 妈的，真烦死了。”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黑狗既然说了要乔家和黑二一起去取货，纵使黑二不痛快也还是要照办。 虽然台面上是他出面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黑狗更相信谁。就这点来说，他非常的不爽，所以见了乔家也就没有过好气儿，话里话外挑事儿的意味都很足。不过乔家根本就不吃这套，他混了这么久，什么欠抽的找麻烦的没见过，就黑二这样的水平，连转个头他都觉得是浪费力气。尤其是当着黑狗的面，基本上无论黑二说什么他都不会给反应。 哥，你放心，这次的事儿我一定办得漂亮。 那边黑二就差没挖心盟誓了，乔家站在旁边光笑不开口。黑狗看他一眼， 啊，按黑狗哥的意思安排了两个身手好的，枪都给了，都在外头，从昨天起就没让回家了。 乔家也是从昨天就没离开过这家酒吧，一直到今天下午黑狗回来，他们所有人都不能走。这种情况他先发消息给郭林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他们的手机都被统一拿走了，黑狗安排他们一堆人一起，本来也是为了互相监视，毕竟这事儿不能出任何的岔子。眼见黑狗还要特地去问乔家，黑二脸色一沉。 哥，你信不过我？ 你少他妈废话。 交易在即，黑狗的心情也不是太好，他懒得再听黑二那些牢骚，随便摆了些手。 行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睡会儿。 这酒吧就一个包间，也就一个能睡人的地方，现在黑狗占了，外头四五个人都只能躺沙发。黑二把最舒服的一个长的给抢了，剩下乔家他们只能趴在吧台那边。等到乔家和黑二从包间出来，乔家挑的那两个小弟凑过来。 乔哥，什么时候才干活？有点饿了。 从昨天被叫到这里，只说有活给他们做，也没说具体是什么事儿，就让等着。这眼看都快一天一夜了，酒吧里除了酒之外连口吃的都没有，饿得前心贴后背了。乔家没吭声，后头黑二骂了句。他其实也选了一个平时亲近的手下跟着，听黑二骂完立刻很识趣的靠过去。 哎，二少爷，给您叫份外卖。 嗯，你看着点吧。 黑二得意地看了乔家一眼，两手枕在头下面，直接倒在沙发上。乔家眯起眼睛，等黑二的人打完电话，也走到吧台那边按了串号码，也给他们几个要了点吃的。 老板，三碗过桥米线，五个卤蛋，米线给我下够15分钟啊，别跟上次一样偷工减料的。配三杯酸梅汤，啊，算了，再加两杯吧，五杯吧。送到卢桥路口，就在你北边，过了加油站。我管你近不近，远不远，远也得送，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东西凉了，我一毛钱都不给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 乔家这电话打得也不怎么顺心，最后电话几乎是摔上。黑二在旁边阴阳怪气地笑了一声。 哼，你也就配吃米线了。 抽着烟的乔家照例不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黑狗从包厢里出来，刚好黑二他们要的外卖到了。 哥，来吃点东西。 黑狗一看这一大摊子饭菜，脸色都变了，一巴掌扇过去。 谁他妈让你订东西了？ 黑二被打得都懵了，愣了一下。 哥， 刚才都谁打电话了？ 黑狗这句是冲着一屋子人嚷嚷的。黑二捂着脸有点愣神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弟哆哆嗦嗦地凑上前。 我打了。 我操，我他妈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许打电话了吗？ 黑狗直接一脚踹过去，对方其实还是个小孩，这一脚挨得差点背过气去。乔家还在旁边抽烟，也没吭声。黑狗来回看了两圈，直接走到吧台那边，拿起了电话。这电话有通讯记录，随便一翻也能看见之前打出去的电话号码。拿起电话，他直接按了重拨键。最后一通是乔家打的。黑狗拿起电话的时候，他抽烟的动作稍微顿了顿，但是脸色没任何变化，还是靠在边上慢悠悠地抽着烟。但是黑狗打的电话没人接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其他人。 这手机号码谁打的？ 我要了三碗米线，那家店我之前去过，做得不错。 米线？ 黑狗阴沉着一张脸，等到没人接通的提示音响起，他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。